锵锵三人行，对于灾区，我们不光关心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身体温饱，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的心灵，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不少心理学家已经就在灾区进行叫做这个危机的第一时间的这种心理干预。那么今天呢，在香港，我跟文道啊，我们迎来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会的首任会长，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岳晓东博士，你好， 岳教授， 你好，岳教授，岳教授，我们急着请您啊，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一些辅导。比如说我们在电视画面上啊，看到很多这个孩子啊，你看这个表情呆滞，而且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好像失去反应能力，有时候我们记者问呢，问半天他不说话，一种愣愣怔怔的这么一种状态，你也注意到吧？ 注意到了。这个心理学上来讲呢，这是属于一种心理的木僵症状态。 木僵， 就是在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人整个就反应系统全部失灵了，叫木僵状态，就是反应迟钝，然后记忆呢这个困难，记忆空白，就是人整个就感觉很迟钝。那么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叫康复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发生这个大地震之后，我们香港的这个心理学界，你们肯定也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你们有什么部署吗？ 就是现在这样，就是首先呢，这个眼下呢，在香港呢要接着要开香港的心理学会的年会，另外呢第六届华人心理学会的这个会议，另外呢还有一个华人的这个心理学会，那么所有这些会呢，大家都同时提出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心灵创伤的这个整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坊，一个报告，作为一个新的主题，这是一个方面。从会议上来讲，把这个提出来。另外呢，我们香港心理学会这个辅导分会，国内叫心理咨询分会呢，我们现在正将组团呢到内地去能够参加第一线的心理的这种安抚工作。 你说到这个，我倒还想到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心理学家是怎么在现场跟这个灾民呢进行这种工作。我看到一个记载，你比如说他那种冲击啊，比如说北川有一个就是北川中学复课，现在就说有一个企业腾出地方，2900多师生的学校，现在一开学站在操场上的就只有508个人，然后这孩子们就站在那儿哭，特别是一个老职工啊，拿出一个牌子，就北川中学，大家连校长都哭，就那是他这个学校废墟里剩下的唯一他原来学校里的这么一块遗迹了，就是这个牌子了。然后呢，心理学家就跟这个孩子讲话，我就看到那天记得心理学家就让他回忆，咱们多少也知道弗洛伊德的这种谈话哈，心理学家好像就在诱导他进行回忆，就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你的父母怎么样，这孩子好像说了两句啊就开始就哭，说我不要说这些，就是我不要想这些事情，这是一种什么状况？ 我可以告诉您，也包括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这种做法呢现在是错误的 啊， 也就是说我们心理学家确实要做心理干预，但是呢眼下最初步的我们是做简单的心理包扎，所以心理包扎形象标语就是psychology first aid。那么这些人物这些孩子在这一刻他还是没有从原来的痛苦当中完全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先让他第一步把他内心的悲痛这种痛苦把他发泄出来，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怎么让他发泄呢？ 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要让他自己跟着自己感觉走，你不能去强迫他，所以在那一刻呢我们那个做法可能网上这样的评论说是按照这个就粉碎记忆911事件之后粉碎记忆重新组合的做法去做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心理咨询，比如在我们这样一个两个人的场合我让你做得很放松，我让你听音乐， 事后 然后我让你再回忆这一幕一幕一幕的再走出来，但是在那一刻的话大家最直接关注的还是最直接的怎么样有安全感，怎么样能够觉得自己已经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 就等于刚开始还惊魂未定，你先得让他踏实下来， 踏实下来，就做这叫心理学的， 跟这个身体急救的道理一样， 先包扎，先止血嘛， 先止血，包扎，然后等将来再进行更深部的治疗。 但是我还很好奇，就像这种学校，比如说北川中学现在就复课，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呢？因为有的人就会说，赶快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学校的环境，他可能会好一点。也有人说这样好像不大好吧？你那感觉怎么样？ 这个让他们复学呢是应该的。第一呢，孩子呢，他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进入正常的状态，会帮助他们的康复。嗯，也就是他们现在原来属于一个异常的状态，所以大家整个人都在错乱状态。现在恢复学习呢，会给帮助他们更好的康复，促进。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本身学习本身让他们注意力转移，让他们能够赶快的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也看这个电台上讲些孩子说，现在学习他会全力以赴的学习。嗯 啊，对。而且岳老师今天还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注意事项。嗯，他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真是我都没有听说过，就是灾后心理干预五大注意事项。嗯，比如说这可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救援官兵啊，他经常就要跟这些救出来的人说话打交道。 对对对，都有，大家都应该注意。 你比如说他说第一条就是不要说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要相信自己会挺过来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倒霉，明天会更美好。这样的言语是怎么样呢？ 都是属于忌讳的。 啊，不好啊， 不好，就是不应该这么说，因为这样说好像给对方继续的压力。啊，而且就等于说教对方，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就是说，这从心理学来讲，他是打太极拳的。我们讲心理咨询是把你的力量调动出来，你自己告诉世界我坚强，而不是我告诉你一定要坚强。 那怎么能做到呢？ 这从外压东西上去了。 对，外压东西上去，这就说教了吗？嗯，就你天灾人难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啊！你现在活下来就该庆幸了，你要为自己活下来感到骄傲，感到光荣，你要好好投入生活。 这样的话不对，好吗？ 这样的话不对。 啊，不对呀、啊！ 不对。 那我们常常听到这样讲， 天天都听到有人这样讲， 那 该怎么讲？ 那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过来是让他感觉，就是说在这一刻你我真是很非常的这个为你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勇敢，或撑到如今，为你骄傲，为你光，为你开心。嗯， 对对对， 不是你要骄傲， 不是我告诉你， 我为你骄傲， 不是我告诉你你必须这么做，而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哦哦，对对对，给他信心， 对对， 给他信心是这样的， 不是 欣慰，你表现非常好， 这是有道理， 对，就是你已经表现很好了，而不是你一定要表现的好，你要向全世界全国人证明你是北川的学生，你是个好学生，这玩意儿这更压得难受 啊，他压力就是不要变成施加的压力，你看甚至还有不要追问，好像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要追问，就是请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你的亲友怎么死的？你在地震时做了什么？这也是就是刚才谈到的。还有一个，不要淡化矛盾，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话说灾难已经过去了嘛，你能活下来就是胜利了，你至少还是有胳膊有腿的。这种安慰也不得法。 这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就是你，就是说句实话，如果放在你自己，你现在突然家没了。你们无论你放了多少钱，你无论你这个里面有多少珍贵的回忆，你的所有的家具，你所有的电器，你所有东西，所有的衣物全没了啊。然后你自己亲人也走了，如果有个人跟你来讲，你说你还活着啊， 不错了， 你就不错了， 该知足了， 你该知足了，你说那一刻你不是上火吗？嗯， 对对对对对， 这叫这专业术语，这叫缺乏同感共情，没有换位思维啊，所以说这就很容易感觉强加似的。你就表面上来讲，我在安慰你，我在鼓励你，实际上你在刺激我，你在炸，让我更加难受。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去到了这个现场，遇到了这个辅导对象，你会拥抱他吗？ 这个是一课的这个看这个学生的这个需求吧。如果他愿意的话，我确实。肢体语言的这种交流， 因为我注意到他也提出就是体语交流和聆听感受，比如说握手，亲切的看着他，然后这个拥抱，然后就是用心伴随，就是倾听他，鼓励他，肯定他，这样一些。 因为我在想，就是这几天我看很多的新闻里面访问很多的一些普通没有受灾的市民啊，他们说这一刻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有人就说，比如遇到这些灾民，也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好像我发现我们大家都很缺乏这种尝试，这种知识。其实是不是您觉得是不是有时候你干脆不说，光听反而更好呢？ 对了，沉默是金呢。 如果陪着他一起哭呢？你像我们很多记者就陪着这些家庭一起哭， 陪着哭呢。如果你就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也是也是很好的帮助，很好的理解吧。因为你感觉到至少你愿意伴随我，你愿意听我讲，而不是说打住，怎么可以这么没出息， 别哭了， 别哭了，事情就过去了，放弃，重新开始，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强加。 其实是需要让他感觉到我们跟他站在一起，有人跟他站在一起， 这叫同感共情嘛？ 同感共情啊！哎呀，这一点真是 《锵锵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岳老师刚才讲的真是对人很有启发啊。嗯嗯、那么作为心理学家，你看到这个中国的这场大灾难啊，一般来说所谓叫什么创伤性这个的造成的心理障碍啊， 应激障碍啊， 你担心的会出现什么症状，或者说在多长时间之后还会有什么问题？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关注的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讲刚才你提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啊。嗯，就是说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在重大的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心理学家积极参与救援工作。嗯 嗯，包括上一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雪灾和这个就是这个 抗洪救灾， 抗洪救灾，也包括这个就是火车的这个 火车事故 都没有心理学家参与。嗯、 对，这次好像一下子国际化了的感觉。 对，国际化了，所以这次确实是。给了我们心理学家一个亮相的机会，嗯，就是说这个当中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这个参与性，就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实际现在听说这是一个国际共识了，就在国际救灾当中，心理救灾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对，这就是说我们说到第二点了，因为确实以前的救灾理解只是属于这个健康的救灾， 对吧？ 比如身体的救灾，心理救灾从来没有去考虑到。那么现在确实需要心理救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每个人都要有个接受的过程。这个接受的过程呢，因人而异。有的人他比较脆弱的话，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心区性的症状。 比如说， 比如心区症状，心理带来的躯体症状，比如说他会不断的做噩梦，这个睡不好觉，然后这个心跳加快，然后呼吸困难，然后就是很多这种就是这种记忆啊。嗯，就是说幻觉都会这不断的出现， 幻痛会不会？ 幻痛，那就是这个是也有可能的。这个专业术语里讲呢，叫疼痛综合症，就是你没那么痛，但是呢， 你老觉得疼， 你老觉得痛，因为你想他在那里压了那么久，所以虽然已经不痛，但是你心理上感觉还是痛。嗯啊，这个就是应激后的这样一种松弛反应之后带来的一种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有可能会造成永久的这个影响吗？ 那就是看个体差异了。如果有的人他比较好的话，他很快能够自我康复。嗯，有的人不好的话，他会留成终身的心灵创伤。哦， 啊，他们讲就是当年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嗯，到有些 幸存者，痛一辈子， 到今天就还会到了那个日子附近的，他做噩梦，嗯，而且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特别的症状。 嗯，对， 这是典 型，就是这个是吧？ 就是一模一样的原理，就相当于我们骨折了，天气一变呢，咱们。这个伤口就会有反应，它是一样的。 哦，人的心理好像也像一个生命啊。 对， 就是是不是说我不太懂啊？是不是说我们受到任何大的心理创伤和刺激的时候，都会在所谓这个心理或者潜意识里，留下一个永远的印记？ 它这是肯定会的，也关键看你怎么去化解，你怎么去就是自我的处理啊，或者在别人帮助之下走出你这块阴影。比如说这个事件发生了。那么这个学生他这一刻就是原来这个512只是一般的日子，现在512呢，就像你说了，每年到了512前后，他这个就是属于适应能力比较差的人，比较脆弱的人，就很容易在那个前后，在那一刻所带来的记忆那个封存的就会被调出来。调出来的那个那这个结果出来就是他那种抑郁的情绪表现，然后噩梦，然后这种焦躁。嗯，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可能从随着岁月的流逝被不断的固定下来。这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唐山大地震的情况。 文道对这次 对，那我很好奇，就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心理创伤啊，比如说那现在那么多人受灾，那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些麻烦还在，那你自己比如说现在就这么看，很初步的，我们不要讲不科学的那么去估计，你觉得需要动用多少的人力去做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重建的工作呢？ 这要真是做到全方位， 对啊，这真的是多困难， 是不是需要一支特别庞大的心理工作者的队伍呢？ 那我就可以告诉你，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参加过这个就是说海外就是战争的这种士兵回去之后，他们都有权利接受心理治疗。 啊，就比如 就从二战之后 啊， 就是越战，就是越南，就是这个 第二次大战之后， 不，越战就是这个 越战， 越战之后， 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就是服务体系了。那么这个呢，确实就是说明证明那种就是创伤应激的这种失调综合症。 嗯， 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的。那么对我们现在眼下的这个您刚讲的20来万，他们怎么接受这一课？ 嗯， 那么这个呢，你说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呢？那我们很难说，可能有的人有自愈，自愈能力很强， 嗯， 他能够比较阳光，比较乐观，比较那种这个向前的这样一种人，他可能很快化解。但有些人人格特别比较内向的，比较焦虑的，特别是这个家里人突然丧失了这么多亲人，他不能走出来，所以这些呢就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事件越往后面走，心理干预、心理援助的重要性、心理救灾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哦，它可能是个延续多年的工作。 哦，它一辈子 绝对是的，绝对是的。 就是说你要不处理的话，他一辈子就是一块心结。 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可能一直想不起来了，当时的情况就失忆了，对吧？就空白了，那个记忆就他就一直想不起来的，也会那也会是一个阻碍。 那这个专业术语叫阻抗。 嗯， 也就是说，因为他那一刻，你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网上我们电视上看的吧，这个人问孩子你能想起那一刻吗？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哭了，他说不要再想了。 对， 因为他那一刻他这个本能，这叫心理学，这叫 他的保护自己嘛， 精神防御机制嘛。因为这个很痛苦，他不愿意面对，所以他选择忘记。这个忘记，然后你让他再想起来，他当然让他痛苦了。 嗯， 所以说呢，你这一刻呢，要不要做？你要做，要不然他一辈子他内化成了心灵深处的一个内洞，一个黑洞。他不断的 就成了个心结， 心结黑洞，最后可能让你得抑郁症。 哦， 包括这个自残、自杀的行为， 哦，都会有。 这是有可能。所以说，我说这个我们这个要注意这个五大警惕啊，对吧？我们要注意这种负疚的心理，这个慕僵的心理，自残的行为和这个情绪后的情绪性犯罪。那么这些都是 还会犯罪？ 犯罪，这个因为 犯罪， 就是说因为这个发生了，你觉得它是外归因？就是属于灾难外归因，觉得老天太不公平了，我一家里活得这么好好的，所以我要把这个摆平了。所以他这一个就是他报复，觉得他这种就没有这个道德的底线了。他觉得上苍对我不公，我也得对上苍不公。 哦，一种心理的一种补偿是吧？ 补偿，他这补偿已经补偿， 这个也倒没想过，就可能比如说出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做着非法的事情，这个不是说我们这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出现，在任何过去、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有这种出现，这是更多是外归因的结果，就是这属于情绪性嘛，或者激情犯罪，在一种特殊的应激状态下，其实我们电视里已经出现了，有个小孩子看着自己亲人被埋 啊， 然后他就是不让埋，他要跳下去。后来呢，解放军把他拉开了，最后他一下情绪就拿一个针就扎那个解放军战士，对吧？ 那就是你说的这么一种情绪性的一种 情绪性的激，他就是说他因为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父母就这样被拿走了，而且他那一刻他整个的那个价值体系就被推翻了。 比如说，如果当时您在现场，您会怎么来安慰他呢？ 其实有个老头在现场说的最好 啊， 你如果说孩子，你这样做啊，是这个。对这个解放军的不尊重，是对解放军的伤害，你要有感谢解放军救了你的命，那就撞上了， 就阻抗了， 阻抗了。 那该怎么办？ 那个老先生说的好，说孩子，那解放军他也很心痛啊，这就是同感共情， 同感共情，同感共情， 感同身受。 对，灾难的时候，其实这是咱们救灾的主题呀， 是 吧？ 是根本。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又很好奇了，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灾区要安慰人的时候，不能说你要坚强啊，你要怎么样下去，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天天电视上也是这么喊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几天哀悼日，我们有时候集会我们会情不自禁说要加油啊，要支持下去，像这样子的如果一个灾区的一个老百姓他听到这样的话会有影响吗？ 就是你怎么说的对方的心坎上了，如果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要做像个中国人，我就感到压力。你说你已经很勇敢了，你很坚强了， 你已经是个很棒的中国人了， 对了， 是吧？你能挺过来， 那他就觉得他自己有力量了。 啊， 所以后我们电视上得这么说。 对， 就是学懂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 灾难挺过来，这生存160个小时，你说这个。 其实你看，咱们这个温总理，他在那里，他没学过一天心理学，他碰着那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我看电视上看到反在播， 对， 那小女孩不再哭，他没说几句话，他说孩子， 你活下来了， 你活下来， 活下去 啊，然后这是一场灾难。 很快就有吃的， 就是说，就是他不用说的多，但是让孩子呢感觉呢，他说的很亲切，而且呢，他说的很由衷。 是，而且这次还有一个，就包括有些救援官兵，包括有些家里的电视观众啊，他会产生一种什么呢？不能原谅自己。你注意到，我注意到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好好的在家里，好像觉得有种负疚感。 对， 其实跟他 我们很多都有， 对，这是为什么？ 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什么事儿。 对，这个呢，就是很普遍的一个心理救灾的一个方面 啊， 就是这个灾难的内归因。 什么叫内归因？ 就是说你把这个灾难不是放在外面，放在自己。你比如说，我这孩子今天不让他上学就好了，今天本来他病着不去学校就好了 啊。 如果这一刻我带他出去就好了，然后我打个电话，就是你总觉得你做了差了一步，然后就 是灾难的发生， 就他就出现这个灾难。他不看到这个大的环境下。不是说你能掌控的，他看的是那个细节自己没做好。 那对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们如何因应呢？ 那这个就是要认知调整了。所以认知调整就是说这需要不是硬碰硬的，说你这一刻不是你一个人倒霉，大家都倒霉，你就是说了以后他也可能死。这种让对方心很痛苦了，你要让他宣泄。 对，你看那个流传最广的就那个武警战士，其实他自己就到最后就说我还能再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明明都塌方了。